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小丽。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夹粒夹粒夹粒，精兵都好胜，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喂，哎，系咩？ 快乐， 生活态度。 叮当叮当，电当叮当。 哦，系。咁啊，系啦，翻嚟啦。咁啊，头先咧一跳就跳咗去咧，讲呢个中大民主场啦。哎，有啲嘢咧都要讲讲嘅。咁啊，我哋咧就花生台有一个我哋自己第一个广告商啦。啊，咁咧嗰个就系叫做系咪呢个咩炸鸡啊？系咪叫做 炸鸡？ 系啦，即系脆意鸡啊！呢个系咪油麻地脆意鸡？我唔记得咗咩脆意鸡添，我都睇唔到。 咁专业嘅你， 咁啊，即系大家如果见到即系一批我哋网页咧 pop up 咧，咁就会见到即系有条 link 嘅，咁样样 pop up 嘅时候咧，咁你见到个脆意鸡咧吓，咁啊即系大家不厌其烦啦 ，click 入去系嘛 ，click 入去，然之后就 like 吓，即系 like 嗰个 page 咧。咁就 係 Facebook pay 嚟 㗎，係啊，就支持下啦。 油麻地，油麻地啊， 係啊，油麻地，好似唔知油麻地脆意雞定邊度，唔知唔係筲箕灣脆意雞， 筲箕灣咁遠啲喎， 爭兩係啊，好爭好遠。 咩遠啫？以前土伯 office 隔離啫嘛， 係 咁啊， 但我都好少去土伯 office 啊。 咁就嗰、那個呢、這個我哋有機會可能會去嗰邊係搞下網聚啦。阿院長話去過石咁樣樣，佢話嗰啲羅宋湯就非常足料嘅咁樣樣。咁話曬嚇，都叫做係等於即係花生台嘅呢、這個靚煲王啊，係嘛？咁啊，即係可以支持下係嘛？咁就呢一、這個 講個地址啦，香港筲箕灣道273號地下， 係 個店名咧叫做咩 ？SK Dub Pizza Pie 筲箕灣脆意雞，大家多謝多多支持啦。 係有啲網友啊，就係、是反映翻啦，咁就今日我見到有位網友咧，就inbox 我哋花生台 page 啦，就話。嗰、那個究竟你喂我 PayPal 咧，我冇 account 喎，咁樣樣，咁但係我係澳門嘅，咁就你有冇澳門 account？ 我哋冇嘅，其實係，咁呢個當然冇啦。咁但係如果大家有諗方法嘅話咧，可以就係、是就過户咁去我哋嗰個匯豐銀行嘅帳號，就023-280-233-838，咁個抬頭係 Hong Kong Internet Radio Limited 嚇，咁啊即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嘅。 如果唔記得嘅話咧，可以入翻我哋花生 Pay， 跟住睇翻我哋啲貼紙，我啲貼紙啊，租身全部加曬啲咁嘅嘢㗎啦。 係啊，咁啊非常之好啊。咁啊，另外就係話有啲人 PayPal 佢唔想話即係去自動過户喎，係嘛？佢唔想做一個叫做即係每個月咁樣樣當月捐嘅喎，佢想一次過喎，咁可以點做咧？因為我哋花生台冇咁樣嘅咁啊拎咧去搞咁样样，咁大家可以嘅就系如果你去揿 PayPal 咧，咁 PayPal 入边咧，即系其实你等于就喺网页里边揿个 account 名咧，个 account 名就系叫做 donation@hkpeanut.com， 咁呢一个就系我哋个 PayPal 个 account 啦。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咁啊，希望就系咧 把花生留住， 系啦，把花生留住，亦都系将呢一个咧呼唤呢一个怒炒花生复播啦，系嘛？咁啊，都要嘅吓。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呢一个民主场事件啦，民主场事件其实最危险嗰样嘢就系，其实你系俾即系你好似梁油翻版咁样样，你做一啲好鲁莽嘅事情，然之后就俾共产党一个口实，然之后咧就系、是、去搞你立法去搞你。咁即使系呢一班人系一小撮人，只要佢得到少少同情嘅话咧，佢都觉得哇。唔得喎，係嘛？有啲人嚇、啊、越嚟越多，即係人支持喎，係嘛？喂，即係會變成一股歪風喎，又 unhealthy wind 喎，係嘛？咁啊，即係要立法去制止喎，咁樣樣。咁你見到蔡若蓮呢單嘢咧， 即係又係嘅，其實係。咁當然啦，你話蔡若蓮喪子，其實大家 Facebook 咧 page 咧就見到好多洗版啦咁樣樣。咁即係分幾類人嘅，其實係。有啲人就係、是、其實我見到真係嗱，坦白講，我見到嘅就係心涼嘅多嘅、 嗯。 即使你話啊，你話死咗人啊，人死為大啊，乜乜乜乜啊，咁樣樣，有啲人咁樣講都好啊。咁、 嗯、 一半半啦，或者一半半啦，其實一半半已經係令到，即係已經係好係非常之警惕性嘅。你成件事係幾危險噶啦、 嗯。 即係危險嗰樣嘢就係、是、其實見到就係幾次旺角暴動，其實成單嘢。似嗰樣嘢就係其實大家就係嗰個情緒宣泄或者嗰種憤怒同埋仇恨係會 蓋過理性定點咧？ 即係釋放咗出嚟 嘅，係 係係嘛？咁然之後嗰樣嘢其實係咁你亦都有兩個人啦，係嘛？即係貼民主牆啦，係嘛？即係阿希利武校有兩個人貼民主牆啦，貼完之後仲笑騎騎咁樣走咗啦，咁啊俾呢一個咁啊即 係 CCTV。 呢、這個 CCTV 嘅 capital 咧就俾咗東方去報出嚟啦，咁樣。咁喂，有好多人咧，其實心裏面即係佢自己心涼，或者心裏邊即係覺得係嘛，即係喺即係其實講真，有好多人話抵死咧，其實即係要又會攞翻阿邊個出嚟講噶啦，又會攞翻阿呢一個即係吳克儉出嚟講，咁吳克儉佢嗰陣時就係話 喪母， 係啦，唔係喪母，即係就係話 梁先生喪母係咪？ 係啦，唔係，咁佢當然有喪母有喪妻啦，係嘛？咁當時有好多人話呢個報應啊，乜乜物物啊咁樣樣，咁但係佢最黑人憎嗰句説話就係話，佢當嗰啲學生去自尋短見之後，就係話你壓力好大啊，係嘛？功課又多啊，咁但係點解會自尋短見呢？ 哦， 就係因為你冇做生涯規劃啊嘛。你冇做生涯規劃，咁所以就咁樣樣。嗱，呢個因果關係嚟嘅，呢、 嗯、 個因果關係係佢講出嚟、 嗯， 即係你冇。如果你有做生涯規劃，就唔使咁樣樣啦。言下之意就係咁樣啦。其實呢、這個就係抵死嘅變奏啊嘛。 係係 係，係嘛？即係如果你做好生涯規劃嘅話，你就唔會死啦。 嗯， 係嘛？其實呢個同抵死冇分別㗎。係 啊係啊， 呢、這個都係量薄㗎。呢、這個仲量薄，呢、這個係係嘛？呢、這個風涼添啊，呢、這個係。喂，大佬，即系点解啲人系会将喂咁而家有啲人咁讲，喂，你教育局好邪喎，系嘛？即系个个都吓、啊、又即系搵啲屋企人嚟报啊！啲屋企人咧其实好无辜嘅，咁确实系好无辜，系嘛？佢哋系即系大家亦都唔应该吓搵死者嚟搣分嘅，即系嚟去即系开玩笑啊咁样样嘅。咁你见到即系其实佢嗰、那个呢、這个 Peter Pan 啦，系嘛？佢人缘几好嘅，我觉得佢都唔系坏人，系嘛？只不过就系话，如果你喺目前我哋见到所有嘅资料嚟睇咧，佢系一个运动健将啦， 单车选手， 单车选手啊，就系、是、因为一次叫做系 意外， 咁然之后咧就需要长时间恢复，咁亦都回复唔翻状态咁样样。咪其实呢样嘢我都试过，其实系。即係我曾幾何時，你唔好見我咁大，即係嚇、啊、見我咁具份量啦、啊，係嘛？我喺中學時代，我都係運動健將嚟嘅，我係呢一個 雙破係咪？雙 唔係雙破勝，我陸運會我係攞全場總冠 軍㗎， 我陸運會係攞全場總冠軍㗎，我亦都係即係呢一個籃球隊嘅大佬。 咁你又問呢樣嘢啊？ 啊點樣咧？ 你全場有幾多人啊？ 哦咁，一間學校咁多人，我甲組啊大佬啊，我甲組丙組都攞過嘅。 甲組腳。 咁啊，唔系咁，我正就系唔知，好似 Form Five 嗰年啊，就系喺我记得班制篮球赛咧，咁就系差唔多完时间嘅时候咧，你带个波到半场咧， 足球赛嚟嘅 篮球带个波半场嘅时候，你谂住系即系最后嗰十几廿秒啊，系嘛，即系然之后冲过去，咁啊入埋去啦，走篮入埋去啦，咁样样，咁正就系过半场嘅时候咧，咁又有喺我后面就即系踢我嗰个叫做系嗰、那个脚踭一脚，咁我然之后就成个又瞓低咗啦，然之后碌咗几嘢啦，咁样样，咁碌咗几嘢之后咧，只手我左手啊就骨折我就唞咗成半年。咁之後咧，你打波咧係完全唔恢復狀態，咁所以嗰種挫敗感咧，我係理解嘅，我係理解嘅，咪尤其係當嗰樣嘢你係 value 得好緊要， 你亦都係充實得你嘅生命，係覺得係你係一個最重要嘅位置嘅時候咧，呢個係你 mission， 喂，你自己覺得自己係運動員嚟嘅，呢個係你代表你身份嘅。喂，咁嗰樣嘢咧，其實係會令人好 depress 嘅喎。咁誒，即係如果你話同我哋即係香港，你話學生自殺 case 嚟講，亦都完全唔可以係代入啦，係嘛？佢唔係話香港學生，即係你話嗰個教育制度嘅一個一個複製版，亦都唔係話因為香港學讀書係嘛壓力好大，咁所以自尋短見。其實大學生咧就應該係少啲自殺嘅，應該就。因为你嗰啲学校功课系少好多啦，已经系而且自由啲嘅，其实系 又唔系咁讲嘅，睇下边一科啦，即系嚟医科啊，又或者其实好多学生都真系好大压力嘅，如果系就算喺大学里边都系嘅。 唔系，但系大学嘅最大好处就系佢会将你嘅压力平均分喺嗰几年里边，唔会一次过俾你啊嘛。 但系就系即系你就算平均分喺几年里边啦，即系。大學生就會知道咧，你最忙嗰陣時咧，就係咧你成成尾要交功課嗰啲時間咯。又或者你係final year project 嘅時候，即係你要做 on point 嘅時候就最忙咯。 嗯，咦，我哋好似話窒聲喎，有人話係咪有窒聲問題？ 窒聲， 我而家解決咗啦，係嘛？ 我諗都解決唔到嘅話，就大家 聽翻 archive 啦， 支持我哋嘅重温啦。 啊，聽翻 archive 啦，冇辦法。 YouTube 重温 啊，咁啊，咁即係喂，其實呢個我可以理解喎，即係。其实佢系个人原因啦，系嘛？咁你个人原因，即系你因为你唔不如意，系嘛？自己谂埋一边就钻牛角尖咁样样，咁自杀有时就系咁啊，好个人喎呢样嘢系。 其实即系老实讲啦，每个人都有唔如意嘅时候嘅。咁、 嗯、 其实可能有啲人就因为体育，咁有啲中学生点解成日都会自杀？屋家庭压力就系俾个僆仔可能话：你今次嘅成绩比上次跌咗五分、哦。总排名跌咗，那个僆仔觉得可能就对个家庭或者个僆仔对个分数好重要事，咁结果就会俾好大压力自己，到最后就自寻短见。咁但系往往其实我哋即系都可以同屋啲咁嘅屋企讲话，其实你家庭都可以作出一啲辅助嘅，令到排解嘅，令到个帮个当事人去寻找一个更加合适或者新嘅目标噶嘛。 嗯，唔系咁你。既然你呢個問題係即係佢自己個人問題， 我相信呢單嘢唔會係即係已經係發生咗一段時間啦。咁、而且好老實講，咁如呢個呢一件事裏面當事人咁都係即係都睇個勢都應該唔係第一二次去嘗試去尋找一個、即係令佢舒適嘅方法嘅。咁屋企人亦都應該更加多時間或者用更加多心血去安抚佢嘅，或者帮佢寻找一个新嘅目标嘅。喂，老实讲，其实如果系觉得香港压力大嘅，离开伤心地嘅，咪真系送去外国啦。 啊，我听阿欧轩讲咧，其实唔知佢一 D 一百讲噶，佢就话咧，呢位 Peter Pan 咧，佢就其实佢自己都唔系傻嘅，其实系知道出边外界咧对佢妈妈咧个睇法系咁负面咧，其实佢都唔认同嘅。咁 我谂，如果唔系咁，佢都唔会突然之间咁大压力。 吓，唔系因为咧，嗱，大镬咗一样嘢咧。如果你系全面不认同你自己父母嘅话咧，咁我咪唔理咯，系嘛？即系咪离家出走啊？咁样样，即系或者系，即系咪即系，其实咪完全系疏远咯，系嘛？呢、這个好简单处理。咁但系唔系，你睇下蔡若莲咧，佢点样去交代佢以前即系嗰啲母子嗰个相处关系啊？佢哋係有恆常交往㗎喎，係咪？即係譬如又話一齊去旅行啊，做功課啊，又會係即係嗰張台會拍埋一齊啊，係咪？咁即係佢哋係會即係喺公眾場合一齊見面喎。嗱，咁樣講，如果嗱你媽媽以前係冇人識嘅，就係真正係你做咗呢個教育局副局長之後呢，咁多人識呢，然之後話喂出街又要同你一齊呢，喂嗰、那個壓力係好大喎，變咗又 唔係俾我講，即係我即係當官之後突然之間咁咁密切呢，還是以往一直都係咁密切？但係你一講話阿媽或者個官帶住個仔女出嚟呢，我第一時間諗起一張相，就係、是、梁振英帶住佢兩個仔女嗰張相。 嗯， 結果阿梁齊恩係點呀？咪轉個 介手 咯， 介手啊，係， 即係事實上你係咪真係咁密切嘅先，還是係去到某個 moment 就係為咗個事業 犧牲，即係冇咁，甚至白啲講，忽略屋企人，甚至犧牲屋企人咧。 但係我諗蔡若蓮呢個 case 又應該未至於要去到咁嘅。你話個知名度嘅話，即係佢係咪真係同啊呢一、這個689有一比咧？或者佢需要嗰個知名度係咪真係要咁樣比咧？我估又未去到咁樣。 我其實主要係我諗係個家庭裏面個互相嘅認同問題咯。可能個子女本身有自己嘅立場。個即係可能個成阿媽亦都有自己嘅立場，跟住佢兩個碰撞之下會產生一啲即係拗叫咯。 嗯，即係講真，即係你有一個底線嘅，其實我哋都唔能夠否認噶啦。其實就係你嗰個人做錯乜嘢事都好，應該係嗰個人自己去承擔嗰個問題嘅嗰、那個責任。其實係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嗰個如果你阿媽係你阿媽，你自己冇得選擇嘅，咁你又會出街。喂，你都唔敢认嗰个你阿妈，其实嗰个压力好大。咁但系咁讲，即系你话呢个系咪报应咧？我又唔系好信呢个报应。如果报应嘅话，嗰样嘢应该 in proportion 噶，系嘛？ 去翻当事人噶嘛？ 系啦，咁你梁振英系嘛？即系佢做嘅嘢，佢更加十恶不赦啦。咁如果系如果蔡若莲咁嘅 case 系嘛？佢未做嘢已经系吓、身陷其害啦，系嘛？佢仔已经身陷其害啦。咁梁振英咁系咪应该好似阿边个 Billy 妈咁样样话要死全家咧？嗱，我唔赞成噶吓、 嗯， 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咁就应该系咁样喎。即系嗰个报应就我又唔觉得系报应咯。嗰、那个又系嘛？同埋呢个天就系咁。呢、這个有时呢、這个呢、這個、即系个天冇眼嘅、 嗯， 即系嗰啲衰人咧越作恶多咧。即系往往都逃之夭夭嘅，真系。 俗语讲句，好人不长命，祸害为千年。 吓、啊，咁但系咧就有即系呢单嘢你话你嗰两位吓、啊，即系校内嘅朋友啦，即系贴咗出嚟之后，其实系好多社会人士都出嚟谴责啦，系嘛？咁就你唔谴责都会系咁戴头盔嘅，其实就咁。但系当中，我觉得有一个。有一位朋友咧，佢自己寫咗個 status 咧，就我係覺得幾值得注意嘅，就係呢一個咧，就係港大學生會前主席啊，就係呢個 孫曉南 啦。嗱，大家聽下佢講乜啦。 因為死去的是蔡富局兒子，才發出的問候。仿佛早前几十个自杀青年人的命就不珍贵，危善嘴脸，我也看得心烦。 近年本港多次发生学生青少年自杀事件，当年孙晓南同蔡若莲一起被委任加入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 有一点我耿耿于怀，也因而羞愧难过，就是蔡若莲和我同为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的成员，我本来对他在会中没什么印象，都是记住了会中说人话，站在青年人一方的委员，但蔡不是其中之一。 事后港府报告话，学生自杀原因众多，否认同教育制度有关。前局长仲讲过， 话三重压力出咗嚟之后咧，有啲唔舒服嘅嘢咧，佢就顶唔顺。嗱，呢个咧就其中另外一点，所以点解系咁重要呢？生涯规划教育。 孙晓南话，个报告避重就轻，弱石乱投。 但想到最后，想到自己最绝望的时候。甚至曾想过想到带着委员的身份以死控诉，想到美好的日子离青年人很远很远，很难不感到悲愤。 话年轻人得不到支持、体谅和理解， 君不见政权，社会对年轻人的打压步步逼近，更隔岸观火不如援手，更甚的是成为施暴者，大扫青年人抗日力低，动辄骂人废青、暴徒搞乱香港，要人搬走什么的，不用分得那么细，都是共业无误。成年人当权者，没好好建立一个让年轻人安全自由的环境成长学习，还想送学生到牢房，反指责青年人的不是。 最尾仲话，班当权者正系识讲不负责任嘅荒谬说话。 大家见到呢、這个。recap 翻呢个吴克俭嗰句说话，系咪即系想系咪火滚啊？系咪？即系其实讲真，啲人咧即系咁 Q 憎佢咧，真系唔系冇道理嘅，大佬。咁但系当然啦，又唔应该报喺佢亲人身上嘅，系咪？ 咁佢条命硬啊嘛。 系、哦，即系啲扑街系最命硬嘅，即系屌佢老母真系。 你冇搞咁讲人哋 啊？ 灵寿堂已经 归天啦，系嘛？ 即系好无辜噶嘛。 唔系即系佢嗰句说话就系、是、 对着佢，我唔介意有少扭曲自己性取向，亲、自对佢嘅身体作出问候。 咁就头先睇一睇阿孙晓南嗰番话啦，咁第一就系其实你见到佢都戴咗好多重头盔嘅，其实即系都觉得唉，屌你老尾！喂，讲真啊，如果你唔系呢一个蔡若莲个仔啊，系嘛，边有人理你啊，系嘛？即系其实你又系冇人会提嘅，系嘛？咁你嗰个制度性问题咧有冇问题咧，系嘛？嗱，当然蔡若莲呢单嘢就唔系话佢学校嗰个教育嘅问题，系嘛？咁佢亦都系幸运儿，系嘛？可能佢自己知道，喂，即系香港嘅校教育千疮百孔，佢都不能不将自己嘅仔系嘛送到外国读书，咁即系呢一个其实又系 即系搞笑嘅。你好似最新有咩准备咗个唔知国民教育，但系咧唔知好似教育局定班高官咧系特登将自己仔女去送去香港嘅国际学校，甚至外国读书嘅。 系啊， 点解咁扑街咧？ 唔系呢啲系真系最鸠贱格嘅呢啲系。 即叫你班咧香港人就话，即系香港嗰班学生话，你哋接受外国教育啦、国民教育啦，但系就要将自己仔女送去外国，唔接受呢套。如果你既然觉得呢套嘢咁有信心、咁可行嘅，你咪自己学，你自己班学咧就试啦。 呢班扑街系有责任噶嘛，系嘛？喂，你自己搞一个教改系嘛？喂，确实啦，你嗰度最反叛嘅黄之锋啊，系嘛？即系呢扎众志呢班人，其实佢哋都系一个教改嘅产物嚟噶嘛？你有呢个叫做系呢一个通识教育啊嘛？你系令到佢 critical 啊，系咁样样。喂，然之后你而家你就咩啦？你就输打赢要啦，就话哎呀呢、这个通识教育都系唔系咁好嘅，转做选修科嚟咁样样。 其实呢个本身即系佢一开始嘅目的就系将个中史科删减同埋重新执过啊嘛。 咁佢真系屌，即系你见到佢居心叵测啦，呢、这个就系、是。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你见到原来孙晓南佢自己都有自杀倾向，似乎。佢頭先嗰句説話已經暗示咗，佢話即係喂，有時我都諗過係嘛，可唔可以我呢個防止自殺委員會呢個身份係嘛，到走去輕生咧咁樣樣。即係如果佢自己佢都有咁諗法，其實好危險嘅，呢個又係即係兩樣嘢危險啦。第一危險就係其實嗰種叫做係冤冤相報何時了，乜嘢都訴諸憤怒啊同埋仇恨嗰種危險啦，其實係 危險仲恐怖，第嗰種自毀傾向， 自毀傾向。系啦，即系呢两个危险，即系你话冤冤相报嗰样嘢。喂，大家其实讲真，喂，即系老土啲讲句，攞翻雨伞运动，我哋成日见到嗰四个字，无忘初衷。喂，你无忘初衷，喂，你想嗰样嘢，你唔系要想消灭对方，唔系想杀死对方啊嘛，系嘛？即系等于你话旺角暴动，你见到差佬系嘛，佢哋自己打工系嘛，你喂你好似杀死佢嘅系嘛，你又要揾棍殴佢啊系嘛，即系嗰啲乜你系答唔？达唔到你自己的目的，但系后面翘手食花生嗰个梁振英就好开心啊嘛，达到佢政治目的啊嘛。 记唔记得当年韩龙示威嘅时候最成功？点解我哋话系好成功嘅示威啊？因为成功嘅地方就系我哋喺香港示威日头嘅时候，班警察喺度挡住我哋，保护我哋会展。一收工嘅时候，班警察加入我哋一齐示威。 嗯， 呢个系咪一个即系我哋感染咗人哋，帮助我哋？呢个系咪一个好成功嘅一个即系叫做信息宣染咯？ 嗯。 但点解去到雨伞之后，明明咁大规模嘅时候，会变咗做互相憎恨、互相仇恨，令自己分化嘅一个活动呢？ 啊，咁你而家见到即系林郑月娥，佢又话即系要修补撕裂，咁你而家咁撕裂又翻嚟啦，咁你做过啲咩啦？咁你今日又表态啦，系嘛？见到蔡若莲呢单嘢，又加入呢个谴责行列啦，系啊，要纠正滥用言论自由嘛，系嘛？即系言论自由唔系无限制噶嘛，即系你系想用言论自由嚟开刀啦，系咪啊？即系你扑街，即系呢啲又系同梁振英一鸠样嘅，即系就系机会主义者嚟，系嘛？喂，呢啲唔系更凉薄咩？系咪先？喂，即系讲真，如果你因为呢一单咁嘅嘢，喂，你而家show翻你冇人哋出嚟承认责任噶、哦， 嗯， 系嘛？然之后你用言论自由，一个人人都享有嘅一个公器，然之后你攞呢样嘢嚟开刀。喂，你於心，喂，你真係你居心可測啊！你咁呢個就正正係響應我哋禮拜三亦都講嗰樣嘢，就係、是、話其實老共其實不嬲都想對言論自由開刀嘛，基本法27条，佢想釋法啊嘛，係嘛？ 新加坡法啊嘛， 係啊，即係將呢個即係咪就係、是、我哋上個禮拜咪即係呢個禮拜三我哋講過啦，呢、這個港澳雜誌就係一篇文係嘛？呢啲大陸佬嚇嗰啲老共就喺度話啦，啊，即係喺呢個23条立法之前。就要 对呢一个可以对呢个言论自由释法啊嘛，就将呢一个香港独立呢一句说话呢四个字就豁免咗呢一个言论自由之列。 嗯， 咁你冇啊？咁你连大学校园都唔俾讲，系咪咁样样啊？即系你仲有学术自由嘅，你系两样嘢打孖嚟，一次过一箭双雕咁样样去做，系嘛？喂，好捻大镬喎！呢个系咁啊！有网友喺度话啦，即系听得好辛苦，因为我哋啲麦闸同埋好似唔知话嗰、那个直播系统有问题。 我试过嘅，我哋录、我哋录音嗰啲声就冇事嘅，但直播可能因为 YouTube 窒，或者我哋可能啊又系多只狗仓咯， 系 多只狗仓咯，多只有线咯。 啊、 有 冇 RPT 嘅？ 吓、啊，屌你真系！咁呢、這个你就系咁嘅问题啦。你而家见到就系话你成班一个二个咧冲出嚟咧，你喺度即系又加入呢个谴责行列啊，又剩啊。其实咁你之后你鼓吹独立嗰班人，其实系冇一个领袖喺度嘅。 嗯， 你系冇一个叫做系抗争力量喺度，全部一班散沙。你就系见到嗰个周树峰出嚟屌老母，系嘛？一个你真系以为你自己吕布啊？屌你老尾，喂，吕布唔系净系讲粗口噶嘛，大佬啊！真系，喂，呢一个系要全香港人埋单噶，呢样嘢系。 佢系要差唔多全香港、全世界陪一齐死嘅啫。 系嗰两位同学做嘅嘢，我唔知系咪同学啦，可能系街外人啦。 我总之两位人士咯，我甚至唔知佢系咪香港人添。 有可能唔系香港人添吓， 唔系我 哋传教大同一齐埋单。 但我觉得嗰种仇恨咧，其实又系非常之难避免嘅。呢、這个我觉得呢个系要大家非常之警惕啦。呢、這个亦都系，即系就算系我自己都好警惕啊。要，因为讲真，即系你话我以前，你记唔记得以前有套戏叫《恐惧斗室》？ 听过。 恐惧吓系啦 ，so I want to play a game 啊，系嘛？咁恐惧斗室咧，就其实一部咧，即系冇鬼嘅一个恐怖片嚟嘅。其实系。即系经系唔知话十年里边系最恐怖嘅经历片啊嘛，咁、佢经历嗰样嘢就系、是、其实喂佢系有条友，即系佢自己都系即系一个有佢有末期癌症嘅，咁然之后咧喺社会里边咧就揾啲人嚟监察，就不断咁样样去揾一啲人咧，佢自己 target 到佢嗰个性格软弱啊，同埋都系即系有性格缺陷嘅人啦、啊，然之后佢攞嚟折磨。系嘛？咁就透过又要锯佢嘅手啊，揾锯手同埋戒你啊！你究竟你选择边样咧？系嘛？你究竟你系宁愿自己吓、啊，即系冇咗只手啊，定系你睇住你老婆咁样样，即系俾硬生生俾个锯开死咧？咁样样，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极刑啦，尤其系对个人嘅极刑啦。喂，我嗰阵时成日咁谂，喂，呢套戏如果喺香港改编？喂，揾啲香港高官去受下，都几好嘅、啊。揾阿吴克俭去受下，都几好嘅、啊。屌，系嘛？即系有条友咁样去阻吓呢啲高呢啲狗官，喂，几好嘅、啊。即系呢种咁嘅仇恨心态，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嘅，其实系。 即系 大家都唔需要话，即系又要戴头盔啊，又话乜嘢？哎呀，好虚伪啊，又成咁啲咁啊！我觉得即系每个人都有啲，尤其系我哋自己本身。你话网上边啊 ，Facebook 啊，每日参与嗰啲洗版啊，系咪？又俾个 like 都系啦，系咪？ 唔好话俾个 like， 你将嗰段嘢望住，然之后 share， 甚至唔 share， 你同人讨论，其实已经将个信息不断散播紧。 唔系一件还一件，但系你都知道社会禁忌系点，即系唉，即系讲真。 所以其实咧，我自己今日其实啲琴日同今日都谂起个问题咧，就系、是、咧，老实讲，我见到呢一个蔡若莲呢、这个即系佢丧子嘅 pose， 即系你问我心底入边有冇少少心凉嘅感觉，我即系我依家都可以同我点都有啲啲噶。即系蔡若莲咁鬼似黑人憎，系咪啊？点都会有少少嘅感觉就哇，抵你死啦！咁但系即系有时要明白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呢啲嘢就唔好摆喺公众地方咯。 嗯， 嗱，我嘅睇法就分即系可能有学老师咁讲两个层次，一个咧就 系 咧好低层次嘅。哇蔡若莲、哦、老共加持做嘢咁核突，选举又唔得，乜柒都唔得，揾个咁嘅嚟咪即系侮辱我。早死早着啦，但系佢个仔死咗，我又唔可以高兴。哎呀，真系唔能够表达呢种痛快添。但系咧，即系点解我唔能够去表达呢种痛快呢？就因为一种人嘅一种互助心态。因为我都唔想我自己死老母， 或者即係唔好死死屋企人嘅時候，都有人咁幸災樂禍啊嘛。 或者呢一個你係基於阿老蕭成日講嗰個叫做係演化心理學， 諗化心理學， 即係嗰個 即係至少在心中啦一啲嘢。 唔係即係有啲嘢咧，你個心率即係個叫做咧。本我同埋表我咧，係完全不即係做簡單嚟講咧，道德層次嘅自己咧，同埋呢個表呢、這個呢、這個禽獸嘅自己係要分開咯。 係啊，即係嗱，即係禽獸嘅我咧，就係、是、會想即係幸災樂禍嘅。 咩幸災樂禍？點解唔死多幾件啊？ 而道德層次嘅我咧，就係、是、會即係。自限自己，咁所以其實咧呢兩日咧見到 Facebook 啲留言咧，即係嗱，我一路咧又唔想即係好似同佢講好説話咁，唉、哎，人死為大咁樣。但係我亦都唔想幸災樂禍，咁所以我去到最後望呢幾日係即係唔出聲。 咁你見到其實你網上面其實嗰啲叫做係本土派嘅 KOL， 其實係將呢件事就幸災樂禍，其實係比較多 嘅。 但係即係老實講，作為一個人。即係我都係嗰句啦，你班所謂嘅 KOL， 如果你屋企人都死嘅時候，俾人幸災樂禍，你會咁點啊？如果你唔想你到你即係叫他朝君體也相同嘅，咁唔該從今日起做好少少自己啦，因為冇人想做發生嘅嘢嚟㗎呢啲。 嗯，其實係啊。好，咁呢一節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